举着灯球火把高声喊嚷：杀呀杀呀，他们跑不了了，追呀，捉田羹咬啊，从三面就围上来了。北面临江三面士兵，连羹咬是身临绝地呀。桃园高声喊嚷：杀！兵丁们被箭落处，头尸乱滚，血花四溅，连年羹尧手持宝剑都参战了。这种乱杀乱砍呐、啊！万楼藏凤岛的兵，那哪打得过老少英雄侠剑？一会儿的功夫，横躺竖卧，死了300多，剩下的不敢往上冲了，哗的一下全败下来了。要周围的人虽然少，都是英雄侠义啊，力量强啊，打兵还打不过吗？桃园二十一传令人往上一冲，虽说兵丁不顾生死，张方指挥的高声喊嚷：杀呀，玩命的杀呀！老少英雄侠剑玩了命了，刀光剑影，七尺咔嚓，真是杀人如割草，摧枯拉朽，血染长空，尸横地下，顺着江坡就往银沙盆里头流血呀，江水都红了。这二次冲杀又死了300多兵，大家伙退下来了，桃园又整理一下队伍，传下命令，第三次跟年羹尧手下的人还可以动手交锋，你拿兵往上垫，再死3000也打不过年羹尧手下的老少群雄啊。陆广元看不了了，陶元帅，您传令收兵，我有话说。陶元传下命令，兵丁广元遵命。陆广元拉出宝剑飞身过来，

高明这土产土里买了两份，买的非常重，来北京了。到了北城根富贵巷，进了雍亲王府的西阿斯门，就是现在的雍和宫。他来到府门前，把礼物放下了，喊了一声回事。回事处的人出来了，一看这吴霸，钱呢？我汇了300两银子，对条在哪儿呢？爷您看。吴霸呢就把这对条拿出来交给王爷了。王爷看了看，吴霸呀，你那布铺地址在哪儿啊？爷，收起来吧。然后呢又让人把铁罗汉吴成叫来了，师兄弟见面了。吴成呢就陪着吴霸 把自己看清楚。 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。我以为我会把 人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。

家伙儿就跟着年大人一直够奔红色的庙墙，来到了山门前。韩月叫门有事吗？年羹尧一抱拳：“小师傅，我们昨天晚上遇见了匪人，双方厮杀了一夜呀。今天来到贵宝观，恳请小师傅借一席之地换换衣服。有道是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相自不敢断手。”这个脑袋也又细又长，身上穿着银灰色的道袍，腰中系着丝绦，后底的云鞋，白色过膝的水袜，顶都卸了，挽着发髻，杨木的道冠。

要的让他远遁他乡，你别再出事了。这和尚没地儿去啊，一想啊，得了，我呀找我师兄去吧。这样他就往东北方向非常清楚。慧宾高僧就跟古道爷说，师兄啊，您大人当年路走金凤山都是我的过错呀，今天晚上我得助您大人一臂之力。行，你快去吧。大和尚慧宾亮出了十三间墨鱼骨鞭，一看这鞭想起恩师洞天洞化一来了。古道爷才把和尚慧宾叫出来，和尚不好意思啊。到了屋中之后，大家伙得先给慧宾施礼，辈分大呀，董化一的徒弟。和尚含笑用手相搀，年羹尧一作揖，高僧，今日年某落难，还望二位长者。 撤走。剑山蓬莱岛到此结束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评书《蓬莱剑侠》第一部《剑山蓬莱岛》全部播送完了。